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啊？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好，第二節，咁啊，呢一節係啊，應該係阿黃師傅係咪？係 啊， 就有啲個案或者經驗同大家分析下。 係啊，講翻都係呢個八字嘅十天光嘅其中一個啦，接住落去啦。咁啊，今日咧就應該係到幾嘅天光啦。咁啊，講翻到對翻佢戊戌年啊，戊戌年對翻幾呢個日主啊。咁啊，佢都係劫財啊，即係或者我哋統稱叫劫比啊。咁啊，對於如果喺話身亡嘅朋友咧，嗱，其實忌呢個日主咧，佢本身佢有一個好基本嘅性格，呢個人咧就好中意講好多嘢講嘅啊。咁啊多嘢講。就同埋比較主動啦咁樣，咁但係你話誒，如果佢今年行呢、這個戊戌年呢個咧，咁啊佢係咩咧？兩天光啊地支都好啦，咁佢都係一個行一個叫做劫比運。咁但係如果身強嘅命格嚟講咧，其實大家都知啦，咁啊都係如果身強即係身旺啊，我哋叫咁啊。就不可以用印啊或者劫比嘅，係嘛？會比較咩咧？耗財為主啦。啊，譬如好似而家佢大家都係戊戌，咁即係大家都係同一樣嘢嘅。咁啊，即係可能今年嘅使錢嗰方面咧會比較多啦。咁啊，大家如果係一個打工仔，咁你話誒、哎，我可能入息有限嘅，甚至乎如果你話我要跑業績嘅。啊，去賺佣金嘅，咁呢方面咧就自己就要注意一下，有嗰個咩咧，那個支出咧同個收入咧就唔成正比，咁啊令到自己嗰個使費啊、開支啊，亦都會比較多啦嚇，咁呢樣嘢要注意嘅。咁啊，至於下一個我哋睇一睇下一張啦。咁啊，譬如好似嗱，而家己咧就同甲咧就相合嘅。咁本身忌呢個甲咧就係一個正官，正官其實如果喺身旺嘅命格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喜神嚟嘅。但係咧就因為佢同己係合，咁啊甲己就合咗咧，就爭在睇化唔化。 甲己合咗個土。 係啦，咁啊睇化唔化啫。咁甲己合咗土都係劫比。咁如果你個月令啊，或者其實本身今年個流年啊，或者你行嘅大運咧，咁啊地支有土咧，咁啊都會合得化嘅，咁啊即係變咗個力量又大咗啦，即係可能就係話如果係女命嚟講咧，即係女命咁啊有正官埋身喎，係咪？即係有男性埋身啦，咁啊 有男朋友。 咁啊， 有人追 係啦，可以咁講啦。咁但係亦都有一樣嘢要注意喎。咁可能調翻轉頭，唔係佢使錢喺你身上喎，係你使錢喺佢身上喎。係因為你合咗個劫財嘛。咁所以如果喺呢種情況嚟講咧，就有機會係咩咧？即係有男性埋嚟揾你著數咯。咁啊，即係會有呢個情況出現。所以大家如果係女命嘅朋友咧，就要注意一下呢一樣。喂，身邊埋緊你身嗰個男性係咪會有咁嘅異象啊？咁樣啊，咁如果真係發覺係咧，咁啊早啲即係保持翻個距離啦，就唔好行得咁埋啦。咁如果唔係都損失係自己啦。即係好似最近有單新聞啦，琴日有單新聞話埋尾結婚㗎啦，點不知嘅禮金就 AA 制，原來發覺咧就啊，原來俾人揾咗笨嘅咁樣啊，咁就 喂咁計較點結婚？ 係咪打官司嗰單啊？ 唔係，佢唔係打官司嘅，直接報咗警嘅。 打官司要有單，好似要攞翻曬啲過大禮嗰啲啊嘛，攞翻啲材料啊嘛。 做了警的話被個男人呃，所以有一些 命格上的東西就會看到咯。我們好再看下一個，看下一張，有個貴。如果你本身的命格當中有貴呢，在天罡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戊貴合合大家都知道了，合火火的身土就變成印星，就更麻煩了，出個印星呢，因為都是那句講返身強的名字，印為忌，你印星出年呢，印是黑劫比，有機會是什麼呢，可能就是說你個如果在一個普通人當中呢，有機會他那個名聲啊，即係個信譽啊，就會有一啲叫做咩咧損耗啊，或者甚至乎亦都可以話損耗之餘咧，仲要咩咧？仲要去使錢，即係變咗你可能啊，有啲人就成日諗住話我使咗錢就當破財擋災係嘛，咁但係。你如果又有印又有劫比咧，咁啊真係未必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咯嚇、啊。即係你話我想破財就算啦，咁啊擋咗災佢啦當。但係如果你有埋印星咧，佢嗰個負面嘅程度咧就會相對提高咗嘅。咁啊亦都有機會係咩咧？呢、這個除咗呢個名聲受損之外咧，如果譬如做生意嘅朋友咧。佢嗰個公司嗰方面嘅經營咧，就會比較困難啊，甚至乎有破耗啦啊！即係如果你印星太強嗰啲咧，就嚴重到啊唔止一粒嘅。咁當然要睇合唔合法啦，合法始終係一定有力量喺度啊，冇合法咧咁啊都好啲。咁但係如果個印星太強咧，就基本上都可以話係分鐘執粒都似嘅嚇。咁 我哋再睇埋一個。好似呢個，這個呢就甲己合土，合土又化嘅話，戊貴又合火，火又化，即係咩咧？即係印星生劫比。咁呢一個咧又多劫比，變咗咧你嗰個選財嗰方面咧就更加嚴重啦。咁如果你話，因為嗱，大家如果有聽過都知道啦，劫比就克相食嘅。咁如果你相食為喜嘅朋友咧。咁有好大程度上就係咩咧？處於唔開心嘅狀態啦，啊，即係今年好多嘢事事不如意啊，又唔開心啊，又覺得壓力大啊，咁啊都會發生嘅。咁啊，尤其是喺呢個咩咧？又喺其時喺呢個夏天啊，因為夏天就屬火啊嘛，啊，咁你呢個命格當中火為印啊嘛，咁佢個壓力咪更加大咯。所以如果自己能夠識揾一啲叫做渠道啦，去釋放自己個壓力啊，或者舒緩一下自己個情緒咧，咁啊就係好事嚟嘅。啊，咁千祈唔好話收收埋埋，如果唔係咧，啲壓力爆煲咧就即係做啲傷害咗自己嘅嘢就唔好啦。咁所以如果有呢啲合化嘅現象咧，就要多加留意啦。咁我哋好啦，嗱，睇完天罡嘅合化啦，睇完天罡嘅合，我哋又睇一睇地支嘅合啦。嗱，地支啦，嗱，卯大家都知啦，兔仔，咁如果屬兔嘅，咁卯戌又合火，火亦都係為印。咁但係一樣嘢就係咩咧？佢如果嗰、那個始終佢係一個叫做咩咧？你屬兔咧，佢係一個太歲啦，叫做嗰、那個叫做年啊。你出世嗰年你屬兔，咁但係一樣嘢佢始終都係合咗個火喺度嘅，咁你天干冇火咧，佢合唔化咧，咁啊，所以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嘅。咁啊，不過都係嗰句，如始終佢合咗都係屬於印星嘅生劫比啦。咁如果你話你冇個財去冇個相食去做一個 疏通， 係啦，通關咧，咁可能嗰個問題上咧都會。出現一些麻煩的事情，所以就要看你整個命格去看，但凡是有這個印劫在這裡都是要注意一樣那個情緒上或者和健康那些都要注意一下。再來我們看一看這個五戌，五火，五戌都是一個火局，這個還力量會再比卯戌合咧會大咗，因為五戌佢係一個局，咁佢係半火局， 咁即係半印。咁啊，佢個力量就係話，如果你係本身係同人合作開有啲生意上嘅嘢咧，咁就要注意啦。咁注意咩咧？注意一啲可能喺文件上嘅出錯。啊、有很多時候你合作做生意一定要有一個合約要去簽的嘛、mm-hmm. 如果這個印是忌神呢也都會是顯示到你文件 有一些、問題發生，當然這個問題就是一定是負面的了，因為它現在是行忌神，再加上個印呢，譬如看下一頁，下一頁有個印五戌、譬如印五戌這個印局就更加大了。咁所以如果你話自己經營緊啲生意嘅時候，甚至乎你話我唔係做生意嘅喎，咁如果我係、普通一個打工仔嘅，咁咧就要注意一下咩咧？注意自己嘅屋企啦，或者同埋自己嘅女性嘅長輩啦，嘅身體問題啦，咁啊呢啲。咁啊，如果你話以自己嗰方面咧，就都係最緊要唔好咩咧，就強出頭啦，因為。很容易呢就可能發生一些事令到你呢就個人的信譽呢損耗了、影響了你的 名聲呢，這樣 就不是那麼好啦，始終一件事你人有時是靠信用，還有呢行這些運的人呢就要記住呢不要臨亂順口開河，係啦，即係應承咗啲人，得翻我身上，咁結果做唔到嘅，做唔到你咪敗壞自己嗰個信譽咯，啊，咁呢啲好多時都會發生嘅，呢啲啊現實生活中實有呢啲嘅。咁啊，我哋再睇埋下一個，下一個啦。咁啊，辛酉戌呢個咧就係、是、一個金局嚟嘅， 三會金局。 係啦，咁其實呢個金局嚟講咧，佢係一個雙食局。雙食其實是好的，因為它現在是以身強做例子嘛。雙食來說就是說你在這個、本身今年有一些、好的賺錢計劃，甚至乎呢如果走到這些運的話，那個人都會積極了、即是跟不同行運，或者好像剛才那些呢有機會那個人都是比較懶一點的。現在你走如果是一個雙食局呢，咁個人嗰個積極性會提高啦，咁啊仲講一樣嘢咧，雖則有劫，有個劫比喺度喎，但係因為劫比係新相食嘅，咁變咗咧嗰個明明係一個忌神咧，都變咗做喜神去幫你嘅，咁即係話咧喺得到一啲貧輩上嘅力量去幫你去生財啊，或者係實行你啲計劃啊。甚至乎個人咧都會喺、情緒上咧都會比較開心，過得舒服啊，咁咧就做任何事咧都會自己都感受到咧，今年好似特別咧輕鬆啲咁樣嘅啊，咁所以如果有呢個辛酉戌呢個相食咧嘅朋友咧，就不妨今年咧可以積極啲啊，尤其是如果你本身嘅命格當中咧有埋財星啦，有埋財星喺隔離啊，或者天光咧，咁啊更好。變咗你劫身相食身財，咁啊即係話你今年實行一啲計劃上嘅嘢咧，就會幫你揾到錢嘅，啊咁樣啦。咁我哋再睇睇下一個，嗱，譬如好似未，咁大家都知啦，未係屬陽嘅，戌未係刑嘅，咁加埋個丑，咁啊丑或者丑戌亦都係刑嘅，咁啊再嚟下一頁。丑戌又系刑嘅，再嚟睇丑戌未咧，就系、是、三刑嘅。好似咁样，通常我哋大家都知啦，三刑咧都系一个唔好嘅意象啦，与六亲关系啦， 行刑个刑喎，因为 系啦，冇错啦，即系佢搞得处理，即系相处得唔开心啦，又好似依家幅图咁样，个未就喺个夫妻宫度咁，今年可能同个另一半咧。即係不論你係男好女好，同另一半咧，可能嗰個感情咧就會比較疏離啲啦，或者冇咁相處冇咁融洽啦。咁所以呢方面咧，大家要注意翻。如果你有咁嘅命格出現嘅時候咧，你就要抽多啲時間陪屋企人啊，同埋咧對於佢哋嘅身體健康狀況咧著緊啲啊，因為通常有刑啊，都會刑及六親同同個健康都有，即係除咗個關係問題啦。同埋嗰個健康咧，都會有多少嘅影響嘅，咁呢方面就要注意一下啦啊！咁好啦，我哋喺身強嗰個命格當中咧，就呢度就應該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再可以睇一睇咧， 下一頁就新藥。新藥那方面就都是劫財的，不過就調回轉頭了，如果新藥它當然是起印劫，就是說新藥的朋友今年如果你說走到戊戌這個運勢的時候，就是說它需要什麼呢？需要朋輩幫助去賺錢了，也都是可以說因為劫財是它起神就賺到的。如果本身自己命格當中入面呢又有些譬如又有印星啊或者有其他劫比的星體，即是土的東西或者火 的五行呢，在回本身命格那裡呢那更加好。那譬如好像看下一張，我們看一看，譬如好像甲己合土，那就是說你現在呢在個甲己那裡在工作上跟別人合作，咁即係我哋會咁樣理解嘅意象啊，工作上同人合作啦，咁就會咩呢？就有個揾錢嘅機會喺度嘅。咁通常睇得如果佢係行緊一個起神運呢，我哋判落去呢都會係揾到嘅。咁即爭在多與少呢，就睇返你嗰個劫比嗰個力量嘅大細啦。咁而喺女性嗰方面呢，咁呢個正官嚟嘅喎，正官埋身即係有個男性埋身啦，合咗你嘅。咁如果你本身唔係喺個命格有咧，譬如你大運有，因為流年就已經定咗係戊戌啦。如果本身你大運有咧，咁亦都係代表咩咧？你有個男性埋身咧，對你係好嘅。譬如對你關懷啊，或者愛錫你啊，甚至乎咧肯為你付出啊，使錢喺你度啊，咁因為你係起神嚟噶嘛，所以你咪會得到佢俾你嘅嘢咯，就同頭先嗰個就可以話啱啱相反咯，咁樣啦。咁而喺工作上嚟講咧，亦都係得到朋輩同事嘅幫助啦，咁如果本身佢好似嗱，我哋睇埋下一張。下一張，如果你譬如好似而家咁戊癸合火，哇火嚟嘅喎，火即係印咯喎。如果本身又有或者大運又有呢個癸咧，咁啊恭喜你啦！咁即係話你今年咧又有印星到啦，又有劫比高呢個財啦，即係話印身劫比，咁即係話你喺工作上嘅地位有提升啦，即係我哋可以講話升職加人工啦，就有你份啦，咁啊。最重要的就是有印星出來幫你，印星的力量呢就其實主導了的，這樣是起神，你就會有機會就說揚名啦，或者工作那個職位有提升啊，這樣啦。而當然有劫比幫身呢，加上劫比印星劫比呢，個錢那方面呢都有得著的。所以因為呢有些命格呢就很有趣的，他有升職呢但是就沒有錢就會的，很多時候都有看到這些 升職沒有錢，是的，無人工加即是工作量加 上，是的，沒錯，或者個權大了，但是就 壓力更大， 是的，實際的就沒有的咁就呢啲樣嘢就有好多時都有出現嘅，咁但係依個有個戊癸合火，咁加埋下張，加埋下張嗱又有甲己咁樣，咁你咪印身劫比咯。咁最緊要係咩咧？你合唔合化啫？因為如果有戌土喺地下咧，就合化噶啦。呢樣嘢就即係你就算平你以往本身命格冇嘅，就因為今年流年咧就有嘅，咁你都可以合化嘅。咁所以變咗今年咧就一個揾錢之年啦。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好事啦，當然啦。咁好睇埋睇咗天光呢啲合化咧，我哋就睇埋地支啊，地支卯戌嗱卯戌。咁本身卯一個七煞，其實都係官煞嚟嘅啫。咁卯戌就睇到有個咩咧？都係合花火啦。咁啊，亦都係為印。咁印星嚟講咧，咁都係好事嚟嘅。最緊要一樣嘢就咩咧？自己知道自己所做緊嘅一啲叫做行業啦。亦都可以講話。不妨自己今年就勤力啲啦，就算你行緊好運都好啊，我成日都講啊，你如果行好運，你唔勤力嘅，你最多食多兩碗飯嘅啫，第三碗多都冇啊，咁你如果你話又勤力又行好運嘅，咁當然你嘅財運咧就更加好啊，咁啊，譬如好似嗱，你而家睇翻下一張嗰個五戌五火，五火亦都係一個火局，咁佢係半火局。 咁頭先都講過啦，佢比起卯戌合嗰個火力量就會大啲嘅。咁啊，佢咁樣五戌合合咗半火局咧，即係對印嗰個局呢個喜神咧個幫身咧就更加強烈。咁如果你話頭先好似譬如，我又有甲己合喎，天干又有呢個癸喎，咁即係話哇喺今年嗰個天干地支都合曬一啲火局，咁即係全部都係印啊幫身啊去強你個劫比，咁你對於你本身嗰、那個嗰個叫咩咧？嗰個揾錢能力一定係強咗。但係咧有一樣嘢要提大家嘅嗱，譬如好似我哋睇下一頁。有一個人五戌，嗱呢個火局咁強咧，大家都應該都會有啲朋友學八字都聽過啦。咁啊劫比係新相食，咁如果你又冇相食通關咧，得粒財星喺度咧，而嗰粒財星咧就應該就係喺夫妻宮咧，咁就要注意另一半啦。咁啊有機會係咩咧？就佢嘅身體出事啦，因為你個火局咁強啊嘛，係咪比劫克財？咁啊，黑落個財星嗰度咧，咁啊，如果你話我個財星唔係喺夫妻宮度喎，咁啊，可能就應驗喺自己嘅男性長輩度咯、 嗯， 啊，尤其是如果同父親 爸爸咯， 爸爸係啦，一齊住嗰啲朋友咧，就更加要注意啦。即係話，其實可以簡單到講話咩咧？你揾嘅錢越多， 佢就身體越差， 係啦，冇錯，就可以咁樣理解嘅，咁啊，當然啦，就即係呢方面就，如果個老人家個身體嗰方面，即係譬如你年紀現實嚟講，佢有翻咁上下咁嘅 check 緊啲啦，去睇下醫生做下 body check 啦，咁啊得，起碼求個安心。即係就算你揾到個錢出嚟翻嚟都好，你起碼叫做乜嘢啊？我都有能力去照顧到個老人家先嚇。咁、最緊要都係嗰句，有錢冇用嘅，身體最緊要嘅啫啊！咁啊，人五戌呢個火局咧就要注意啦嚇。咁啊，再嚟我睇一睇下一張，下一張咧就轉一轉落去。 技術人要去下一張啊！ 嗰、那個辛酉戌嗱，辛酉戌就呢個係咩局啊？ 金局。 即係相食嚟嘅咯，咁相食嚟就同頭先嘅調翻轉咯，咁啊即係咩咧？呢個就係一個忌神嚟嘅。如果新陽嘅命格嚟睇下，咁忌神，咁既然忌神嘅話，咁即係話咩咧？呢個相食咧，就其實都係主一啲情緒上嘅問題嘅。咁本身可能佢個情緒今年就特別會比較低落啦，而且咧仲天干仲有個劫比佢身旺嗰啲嚇，咁變咗嗰個相食嘅力量又合咗個局，又有劫比佢身旺，咁啊，所以嗰個情緒上可能真係會好差。咁啊，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如果你本身喺嗰個命格當中咧，你自己有印星嘅咧。咁啊，問題都唔會話太大嘅，因為印咧就黑相食嘅，咁啊可以制得住佢嘅。咁啊，所以就或者自己要注意翻自己本身個命格咧有冇火嘅五行存在。咁啊，印星強嘅咧都制得住，咁都係要注意翻咩咧？注意翻喺反而呢種命格嘅咧，就要注意翻喺一個秋天嘅季節啊。咁啊，秋天嘅金重啊嘛。咁所以可能，尤其是有好多時秋天成日俾人個感覺咩多愁善感啊嘛，咁所以好多時呢啲命格嘅朋友咧，佢哋 比較個人就比較情緒比較波動 一啲，尤其是去到秋天咧，佢哋就啲相食重嘅忌神嘅，去到嗰啲季節好多時佢哋真係會比較多愁善感啲嘅。啊，即係秋天嘅季節本身俾人嘅感覺係咁啊嘛，所以就呢樣嘢注意一下啦，咁自己要揾啲渠道釋放一下個壓力啦，咁啊同埋有時啲嘢就其實唔使諗太多嘅，因為上天安排好曬噶啦，只不過依個考驗嚟嘅啫。咁而家你話一個戊戌年都係一年嘅運程，好快過嘅啫，係咪先？就最緊要自己知道自己做緊咩個方向係乜嘢。咁就算行緊衰運都好，勤勤力力嘅咧，就唔需要太擔心嘅。你話你又行衰運又懶，咁啊真係神仙都難救啊，係嘛？即係就算我哋學命嘅人都好啦，都要知道一樣嘢， 幾時攻幾時守咁樣嘅啫，啊咁啊唔係話，我有發達命，我就坐喺度等發達，反正我都係衰噶啦，我就行衰運嘅，我使乜咁勤力啫？其實唔係咁樣嘅，最緊要我哋要知道啲命格，我哋識得去點樣去改善嘅啫。啊，咁啊，當然啦，你話喂喺個命格當中有冇得去調整翻個五行嘅平衡啊，或者化解，絕對係有嘅。咁但係當然要成個命格去睇咁解啫。好，咁我哋睇埋下一張。下一張個眉，眉同術頭先都講噶，好幾集都講過啦。眉術都係六親嘅關係啊，譬如個丑啦，丑術下一張下丑術啊，包括丑術眉，咁啊，包括丑術眉三型都好啊。下一張咁我哋睇翻咧，全部都係一啲對六親有嗰、那個問題嘅啫。咁但係一樣嘢，因為而家佢呢個丑戌未都好啦，佢刑咧，佢因為佢始終係劫比嚟嘅。咁咧如果佢因為佢而家起神咧，所以佢嗰、那個對於嗰個傷害性又唔會咁大，就唔同頭先。如果身旺嗰個命格當中咧，佢如果係忌神咧，傷害性就會大啲嘅。咁譬如同啲貧輩關係啦咁樣，尤其是因為劫比都係講貧輩嘅嘢。咁如果你話你係忌神嘅，咁可能同啲朋友啊或者同事咧就少啲叫做咩咧？你可以少啲去。為一啲無謂嘢爭辯啦，啊，咁你寧願少説話多做事，去避免一啲不必要嘅爭拗咧，而影響大家的感情。咁你話本身自己嘅性格係咁，我忍唔到口，但忍唔到口都要係忍嘅啦，係嘛？如果唔係咧，你就真係容易得罪人，而影響咗自己同朋輩嘅關係啊。咁其實到最後蝕底自己嘅。咁而家呢個起神嘅話咧，就叫做好啲嗱，即係尤其是就算刑都好啦，佢對你嘅影響力，因為起神咧都唔會話太過於差嘅。咁啊，譬如嗱，丑戌未啊，咁啊，而家嘅丑戌咁同埋丑戌未，爭在你係邊個宮位？頭先係夫妻宮，就算你嘅子女宮或者父母宮都好啦，咁都係呢幾樣嘢嘅發生嘅啫。不過咧，就一樣嘢要提提大家啦，好似我之前都有講過嘅一啲。譬如如果印星為忌的朋友呢，就真的要注意一些注意一下咩呢，因為印星忌那些呢，很多時候如果你做一些比較犯法的事，當然你如果做壞事就肯定個個不拉，就第一個拉你先的。但是我想講話，就算你是一個守法的市民都好啊，你都要看住留意住咩呢，過馬路啊，食煙啊，係嘛嗰啲咁，係啦，抌垃圾啊，呢啲睇住，因為咧你印星迷記嗰啲咧，個個唔望就係望到你嘅啫啊，因為呢啲我經驗嚟噶啊，我成日都講啲經驗睇到咧就係咁樣噶啦，咁啊出嚟咧就第一個唔拉就拉你嘅啫啊，如果你話你本身係做一啲犯法嘅話，古惑仔嗰啲就更加嘅啊，所以大家咧一定要注意翻自己嗰個命格啊，當然如果能夠全個命格去。參詳咧就更加好，咁可以將嗰個五行一啲欠缺啊去調整翻。而家呢，始終我都係舉一個叫做日主嘅例子俾大家睇翻佢一啲合化型啊嗰啲咁嘅問題嘅啫。啊，咁呢度睇一睇啦。咁啊，今日應該嘅幾？嘅日主應該 差唔多啦，咁如果倒不如即係有新嘅就我哋下個禮拜先至再同大家分析啦，好嘛？ 係啦，仲有其他嘅。 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OK， 好，拜拜。